样。这个夏天，赞扬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北京阅读记”。第八届书香中国“北京阅读记”，阅读加我一个。北京时间21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。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，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。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。来吧，请坐，欢迎诉说，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最近几天的常客，每次来他总是读着同一本书，每天都会从第一页开始阅读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欢迎光临。 你好。 还是老位置 啊。来一杯， 和之前一样，一杯柠檬朗姆是吧？ 对。 好嘞，请稍等啊。久等了，这是你的柠檬朗姆。 谢谢。 今天要从头看吗？ 啊， 不好意思啊，因为这几天你每天都来，而且看的都是同一本书，主要是插在最后面那个书签很别致，我就注意了一下。而且我看你昨天都快看完了，怎么今天又从头开始看了？这本书那么好看吗？ 对我来说确实很好看。 什么书啊？回头我也买来看看。 这书其实还没出版，只不过是一个样本，是我的学生写的。 你是老师啊？ 啊，大学老师。 看着自己教书的学生写出的书一定很自豪吧？怪不得要反复看呢。 其实他也算不上是我教出来的，我是教高数的，而他是学汉语言的 啊， 所以他的文笔真的很好啊，你可以看看。 送给裴先生，书名挺有意思的啊。 裴先生就是我。 嗯，这是他为你写的书？ 应该算是吧。这本书我确实看了好几遍了，但一直都不是很敢看完。 为什么呀？难道你们…… 我早就听说你喜欢听人讲故事，我这几天也一直犹豫要不要把我的故事说给你听，但是我都能猜到你听完会是什么反应，所以…… 可你还是想讲的对吧？否则也不会天天来了。 这件事儿我没法跟周围的人说，可是又真的很想找人聊聊。 那就跟我说说，虽然一些客人的立场我有时候并不会很赞同，但我自认为还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。嗯， 我知道，否则你这家店也不会名声在外了。我其实刚刚转成正式教师没多久，和写这本书的女孩认识还是在我当助教的时候，她叫就叫他缓吧。当时他是汉语言系的大一新生， 我一个理工科的助教，按说应该跟他没有什么交集，但巧的是，我的班主任是我前女友的闺蜜，当时她家里有点急事需要请假几天，就托我暂时帮她带带她的新生。大一新生上来不是要军训吗？我就一直全程陪着他们。有一天训练时，我去看学生们练队，突然一个女生中暑了，我就赶紧把她背到了医务室。 她就是环 啊，对，在医务室，医生给她开了点藿香正气水。等药的时候，我偶然发现她的耳垂都晒脱皮了。我当时就很奇怪，这么晒这么热的天儿，她一个女孩子怎么连防晒霜都不涂呢？我就把我带的防晒霜拿出来给她用啊，那瓶防晒霜还是我前女友留下的。我本来想着学生们训练时可能用得到，就一直随身带着，不过没想到她一开始竟然没有接，反而是愣着看了我几秒，那个场面特别尴尬。 她是太感动了？ 不是，她后来才跟我解释说她对化妆品过敏。 哦， 尴尬过后我们也就算是认识了。按说军训之后他们班主任也回来了，我们本来不会有什么交集了。他们文科楼和我们理科楼中间隔着一片不小的湖，文科生虽然也有高数课，但是我也不是每节课都会去。可是缓却很特别，他竟然每天午休都会往我办公室跑，问我一些题。我一开始还很奇怪，一个文科生怎么会对理科这么重视？按说这种学科都是期末考试过了就行，题也不会给他们出得太难，但毕竟学生来问，我就要好好解答。但是不论我怎么教，好像他总是听不明白。我就慢慢明白了，他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 你没有跟他好好谈谈这事儿吗？ 谈什么？让他死了这条心。那如果我告诉你我也喜欢上了他呢？ 你们真的了解对方吗？况且你们还是师生关系。 我知道，这些我都知道。他天天来找我的时候，我们也会闲聊一些话题，对他我还是挺了解的。缓这个女孩从各方面来说其实都是我喜欢的类型，她温柔安静体贴又很纯粹，她有自己的见解，但也很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。而且这姑娘也真是，怎么说呢，有时候真挺傻的。我几乎每天都能在上课必经的那条路上看到她，她总是抱着课本拉着一个同学在那条路上走来走去，然后假装偶遇跟我打招呼。有一次我就故意没走那条路，果然就没看见她。不过竟然觉得有些失落，我也就是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可能对他是有感情的。 你有没有问过他为什么会喜欢你？ 问过，他说刚开始只是因为班里的女生总是议论我，说我长得帅什么的，加上军训时我又比较照顾他，所以他才对我有了好奇心。 唉，现在的女孩子啊， 你别误会啊，缓真的不是那种只看重外表的人。他跟我说后来跟我接触多了，他最欣赏我的是我的认真。这么说出口好像是有点大言不惭，但他当时确实是这么说的。我之所以问他这个问题，就是想找机会告诉他早点对我死心。虽然我对他也有好感，但我清楚我们之间不该有这种感情。大学也有明确规定，老师要是和学生谈恋爱是要被辞退的，学生也要受牵连。其实我自己怎样都无所谓，但是我不能毁了他的前途。他对我的感情可能还是一时冲动，毕竟他还年轻，不值得为了我自毁前程。哎，况且那时候我也刚刚分手，和前女友还是藕断丝连的，对他也不公平。 你和前女友的事情还都是次要的，你自己也说了，还是因为年轻冲动才会对你有好感的。他还没有足够的人生阅历，没有考虑过很多现实的问题，所以你一旦接受他的感情，这本身对他就是不公平的，只是他暂时意识不到而已。 你说的对， 其实我也跟他说过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，还说了我和前女友的事，但是他竟然说他愿意等，等到我和前女友彻底了结。他的这种义无反顾让我真的没法再拒绝他了。理智和情感天生就是一对冤家，道理谁都明白，可要是换成是你，你也能说拒绝就拒绝吗？ 所以你们就正式交往了？ 他跟我表白过，但是我只是默认了，但实际上我们甚至连手都没拉过，只是会一起出去吃吃饭，平时多聊聊天。但是今年刚过完元旦，我下班刚出办公室就看到他站在门口等我，他穿着我送他的毛呢大衣，虽然没化妆却特意擦了口红烫了头发，特别隆重的样子，手里还捧着一个礼物盒。我当时真想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拉他的手，再也不管别人的眼光和什么道德问题了，可后来还是被理智控制住了。他让我陪他去逛街，我同意了，毕竟刚过新年，我不想让他失望。那天晚上他说了好多话，我也陪着他一起回忆了我们从陌生到熟悉的很多往事。那天晚上他还跟我说，遇见你的每一天都是我向上天求来的幸运，真希望这份运气是无限期的。其实这些话对我也是适用的，我也一直觉得能认识他也是我的幸运。我生日的时候会收到他亲手制作的生日蛋糕，要知道她过去可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姑娘了。冬天的时候她送了我一条自己织了两个月的围巾，她陪我去爬山，直到登顶后她才告诉我她恐高。我第一次知道我竟然可以对一个人如此重要。 既然你对她这么重要，就更应该为她着想。你们走得这么近，难道没人议论吗？ 当然有，但这些言论往往最后也会不了了之，而且也基本不会有人相信我们会走到一起。大学里每年都会有这样的谣言，无非就是给一些无聊的师生提供一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。我和缓都不介意，可是缓的班主任却接受不了。他听说了这件事之后替自己的闺蜜抱不平，因为他一直相信我和前女友会重新开始的，因为我前女友也跟他提过，说心里还有我，毕竟我们都是对方的初恋。所以缓的班主任有一天就直接跑过来质问我是怎么回事。 你是怎么回答他的？ 我一开始是想好好跟他解释的，可是他却不依不饶。最让我忍受不了的是，他好歹是个班主任，可是对我兴师问罪的时候张口闭口全都是说缓这儿不好那儿不好，越说越难听，那可是他的学生啊。所以我最后真的气急了，当着他的面把杯子摔了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摔杯子。看着一地的碎片，我也终于意识到了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如果我真的想为缓的前途考虑，就不能再和他是这种关系了。所以后来的那一个月我一直躲着缓，可能在外人看来我是为了避嫌澄清谣言，但是其实我也明白我是真的害怕了。我觉得自己承担不起这后面的责任，可我不知道的是那段时间别人对缓的议论从来就没有减少过，而我临阵脱逃等于是在给他雪上加霜，让他自己承担了所有的压力。我真的没想伤害他，可最后还是狠狠地伤了他。 这个结局其实你早就该预料到吧，可是你明明知道后果的严重性，却还是给了他不切实际的希望。 对，给了他不切实际的希望是我太自私了。所以我最后把他约出来了，直接告诉了他这样的关系该结束了， 我让他不要再等我，甚至也不要再把我当朋友，老师就是老师，希望我们彼此之间保持师生该有的关系。听我说完这些话，他脸上的表情，我突然就明白了什么叫心如死灰。 他后来又找过你吗？ 后来他就走了。 走了？ 他出国了。这事儿还是他朋友告诉我的。他朋友还跟我说，其实新年缓去找我的时候，是因为他刚刚获得了一个全国性征文比赛的第一名。我这才想起来，那天他确实很兴奋。那个比赛他之前就跟我说过，他一直很想拿奖。他当时还说，如果他拿下了奖项，我就要答应他一个要求。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个奖到底有多重，只是为了鼓励他就答应了。我也能猜到他希望我答应他什么要求，只不过我彻底让他失望，真的，他还不如找人揍我一顿呢。哎，可是他什么都没做，只是默默地从我的朋友圈里消失了。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傻傻的，就算是被伤到这种程度也不会去怪别人。多好的女孩啊，可惜遇见的却是我。 这本书是他出国以后寄给你的？ 不是，也是他朋友给我的。他朋友说这本小说里有我们故事的影子，也许我会有兴趣看看，所以我这几天一直在看。写得真好，只是他笔下的裴先生比我好一万倍。我之所以每次来都会点柠檬朗姆，也是因为他曾经说过，一本好书一定要配着柠檬朗姆酒，边喝边读，这才是对书和作家的尊重。我也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多奇怪的理论，不过这杯柠檬朗姆确实很适合搭配他的文字。 这酒的味道其实 又酸又苦，我知道。我不是说他的文字也是这种感觉，正好相反，他写的越甜，我心里就越不好受。正好和这杯酒的味道相搭配。 他现在在哪个国家？ 加拿大，那是他一直想去的地方。我还曾经说过要陪他一起去呢。 能再问个问题吗？你刚才说你不敢看完这本书。 对，我只敢看到插着书签的这一页，因为故事讲到那一页就已经结束了。在后面这一页，直觉告诉我，我看了可能会后悔。 你在怕什么吗？是怕他对你有所挽留，还是怕他的责怪？ 不知道，都怕吧。遇到他之前，我还从没觉得这辈子亏欠过谁。可是他，我确实对不起他。 你说这本书写得很美，那么他必然不是带着怨恨写的，所以为什么不翻过去看看？我有一种直觉，或许看了那一页，你该放下的就能放下了。 好吧。 如花美眷里，最幸运的事情无非是喜欢过你。似水流年里，最无悔的冲动莫过于表白过你。 对你来说，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结局吧。不过我还是有些话想对你说啊，你稍等啊，我先送你一杯鸡尾酒。 鸡尾酒，它是由 tequila 和君度酒调成的，名字叫做仙人掌。 仙人掌，听上去这酒应该就很烈吧？ 度数确实不低啊。我之所以送你这杯鸡尾酒，也是想和你聊聊你和环的关系。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我知道我们之间就不该开始，毕竟我们是师生关系。我一开始不就说了吗，您肯定不会认同这份感情的。 如果你们不是师生关系，这份感情我一定会认同的。况且你们各自又都是单身，偏没有伤害到谁。但你们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恰恰就是因为你们敏感的师生关系。教师的身份决定了你的职责只能是对学生传道授业，一旦和学生产生额外的感情，教师的权威性和公正性都将受到质疑，这才是学校对师生恋严格规定的原因。师生之间的这种情感，乍一看就像是沙漠里的仙人掌，充满生机和活力，但一旦去触碰，必然是锥心的痛苦。我想现在的你应该比谁都明白吧。 明白。 不过既然是沙漠中顽强的生命，我说过，如果你们不是师生，我是认同这份感情的。所以当他从加拿大回来，当他真正独立地走向社会，如果你们心里还有彼此，我相信这份感情仍然可能有一个幸福的结局。毕竟沙漠中的仙人掌也是可以开出鲜艳的花朵的。本故事原作直译袁熙，改编制作陈寒，演播马正阳、徐佳琪、陈光，录音严乔峰。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，倾听人生故事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。大家好，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陈光。故事酒吧是一个分享真实人生故事的地方，如果您有想分享的故事，如果您愿意将它做成广播节目，在故事酒吧中由专业演播人员演绎出来，我们欢迎您的投稿。投稿故事有真实基础即可，可以虚构一些细节，字数在4000至10000字，记叙文体，文笔无需华丽，只求通顺质朴。我们非常欢迎积极、阳光、正能量的故事。稿件由制作人审核后，是否采纳会及时通过邮件通知您。所有的稿件被采纳的投稿人都将获得高清版本的节目成品 MP3 作为纪念。如果您在北京，也有机会来录音机房观摩现场录音。投稿邮箱1653-41423@qq.com 1653-41423@qq.com。你有故事，我有酒，很期待在我们的故事酒吧里听到你的故事。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，品味美好幸福生活。 由北京故事广播主办，北京市委农工委、北京市农委指导的2018年北京最美乡村故事征集活动现已启动。 您想分享自己的美丽乡村故事吗？声音故事投稿请登录懒人听书活动专区，文字故事投稿请发送邮箱北京最美乡村故事首字母 @126.com， 报名截止到9月10日。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。 硝烟滚滚，血雨腥风，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，万象众生喜怒哀乐，